遇到喜欢的就转发，讨厌的就屏蔽，都有一种奇妙的关注和拉黑机制，都有选择性的视角，都有扭曲事实的倾向性。 傻子一样与这个华丽的世界格格不入，有时候你那么厌恶你自己，不愿意再与他为伍，每一次拨通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呼吸都会变得很急促，你开始强迫自己停止幻想那些曾有过的伟大的抱负，你从来没有机会从任何规则里面顺利地逃出，在遵循他的同时诅咒他忽略了此外的所有的幸福，有些时候你只好躺在床上背对着他偷偷的哭，因为你早就发现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你去痛苦。嘿，否定先生，没人在乎你的痛苦。嘿，否定先生，称颂的只为证明你的无能为力，并不孤独。有时候你偶尔疯狂一下，像个热情的少年爱上了他，姑娘们并非你想的那么伟大，不会轻易为你开花，望着自命不凡的自己的灵魂还没绽放就已经枯萎，你必须警告自己别再追逐那些上天不愿给你的恩惠，你从来没有机会从任何规则里面顺利地逃出，在遵循他的同时诅咒他忽略了此外的所有的幸福，有些时候你只好躺在床上背对着他偷偷的哭，因为你早就发现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你去痛苦。嘿，否定先生，没人在乎你的痛苦。嘿，否定先生，没人代替你去痛苦，你否定了所有值得肯定和称颂的，只为证明你的无能为力，他并不孤独。嘿，否定先生，没人在乎你的痛苦。嘿，否定先生，没人代替你去痛苦，你否定了所有值得肯定和称颂的，只为证明你的无能为力，他并不孤独。有时候你像个傻子一样与这个华丽的世界格格不入，有时候你那么厌恶你自己，不愿意再与他为伍，每个人面对一个同样的世界，为何你只能感受到不足，你试着原谅自己，停止纠结那些曾犯过的无爱的错误。 热恋中的人呢，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，产生一种痴迷感，让人失去理智，看不到对方的缺点。我现在觉得微博当中也会产生类似的多巴胺效应，当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，气味相投，立场相近，还能够近距离的共粉从前远在天边的偶像大 V， 这种认同和归宿感与恋爱当中的人非常接近，都指向同一种方向在一起。 愁绪挥不去苦闷，散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

相信每一个爱过、痛过、癫狂过的有情人，听完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生成自己的镜像。这首歌要唱好，要唱到人心里面最柔软和最脆弱的部分。接下来的歌来自王力宏，《你不在》。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，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。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并吞、你不在，但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、无尽等待像独白的难挨、 世界上许多会离开我们的，到最后我们会自我安慰说，好吧，那不是我应该要的。会崩解的我们都想，那不是真的。这种自我调试、自我安慰有的时候也倒是积极的。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田馥甄，爱。

由方文山、杨坤联手创作，杨坤演唱的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》，原本是收录在2003年华纳唱片发行的杨坤的个人第二张专辑《那一天》当中。这一次呢，改编成了男女对唱的浪漫情歌，收录在萧蔷的个人专辑2005年的《Bella》同名专辑当中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。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。